嗱，各位大家睇到嘅咧就係一個城寨工場啦。咁我哋生產緊嘅咧就係消毒用品，兩款，一款就係75% 嘅消毒酒精，第二款咧就係亦都係有75% 嘅呢個搓手液。咁加咗甘油同埋雙氧水，令到大家嘅皮膚咧冇咁傷咁樣。香港到而家確診嘅個案數字咧，那個速度咧比我哋想象中係慢。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社區嘅抗疫意識咧係好高。每一個市民都不聽林鄭月娥所講，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實不是為了防止人哋感染你咁簡單，因為今次的武漢肺炎咧，佢嗰個病徵是隱性的，咁所以咧自己就算中了都好啦，因為你戴了口罩而冇將嗰個飛沫傳出去咧，呢個亦都可以大幅減低嗰個社區感染。咁另外一個就是在公共場所食嘢啊等等，好多時嗰啲飛沫黐咗喺台面啊等等，好容易咧係。接觸的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問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只是坐在個 office 或者倉庫那裡，同埋不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緊啲去，因為是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的人手上，包括是清潔工啦，包括是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的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下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是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剛才就看到我們廣告宣傳片，就是我們 kick off 了，就是跟 Gary 新民主同盟合作，就在地區那裡就開始進行這個 3D 打印，就是這個6系和7系 3M 的雷冠，現在下了去5個 office， 是5個， 總共就有12個 office 參與的，現在首批就是5個 office， 他們昨天大家看到那些照片就上來就是吞機啦，咁咧亦都會話俾佢哋聽，大約嗰個嘅要注意啲咩事情啦，譬如嗰啲膠票、膠條啊， 要學習嘅，有一個學習過程嘅， 即係一個熱身過程， 要測試嘅，係啦。 咁啊，屢敗屢戰嘅，大家如果玩過 3D 打印就知噶啦，一定瀨過好多嘢，印完之後變咗成盤蛋撻咁樣出嚟， 同埋有個別一兩部機嘅情況， 印印下又移位啊， 差少少 又甩咗跌咗出嚟啊，乜都有噶啦， 有啲就好順利嘅係。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我哋點解會推行呢個社區打印計劃咧？亦都係想慢慢咧將呢啲嘅即係解決社會問題嘅社會創新嘅方法啊咁樣喺議員辦事處可以多啲engage 啲年青人。 係啊， 即係日本有一啲叫做 3D 打印嘅 cafe 嘅。 哦，點啊？你帶個 program 入去就可以喺度 入去 買時間就可以用的了。 咦好喎、啊、即係飲住咖啡咁睇住喺度打印。 係啊係啊，兩個零鐘咁印起自己件件。 咁快佢係咪工業用㗎係、 我覺得呢個香港可以推廣㗎。 香港可以推廣。 當然而家就啲機可能係初入門啦，因為你未熟悉。如果將來我哋揾啲高速啲嘅打印機呢，咁如果喺社區裏面呢係真係議員辦事處可以做到一個、即係 social innovation 嘅一個 spot。一個點啊， 係喎，係睇嗱呢個， 即係你要超越 香港時代革命啊！睇呢、這個幾犀利， 你睇 你 睇先犀利啊！ 你睇你睇呢、這個 呢、這個呢、這個青蛙仔啊， 呢、 這 個 Pippi 啊，係成隻都係立體打印出嚟。 哇！呢、這個要打印咪好耐 ？3D 打印出嚟嘅係啊，咁咪一層一層咁樣印嘅，咁你細心睇到嘅。係。咁如果呢啲嘅嗱，坦白講，佢有一定嘅入門。但是我相信很多年輕人現在是掌握得到的、特別他們由小到大開始接受這些、就是、電腦教育和 訓練 電腦繪圖、還有即是操作這些機器不難的一點、即以我一個其實已經勾曬的老人家來說都已經開始可以慢慢摸到怎樣操作這機器，那我淚罐打印只是第一步，我覺得反而即你跟他工聯會鬥蛇齋餅種鬥派口罩沒得鬥、人家有個黨國機器後面，你買不到不織布，我買到，咁就玩完噶啦，就 KO 你噶啦，係嘛？點解你哋當選之後冇口罩派？ 係啦， 跟住就冚世界發動啲藍絲群組嚟嚼你。係，咁我覺得就亦都有個好處咩咧？譬如你上門睇到老人家，佢某啲嘅需要一啲嘅 parts， 可能係可以打印出嚟幫到佢哋。 哦， 咁咪可以喺個社區嗰度去做一啲社會創新嘅嘢。嗱、呢個就係、是證明我哋黃絲係會比藍絲進步，就係呢樣嘢，係會諗多一步，諗前一步。咁如果呢個社區打印計劃開始，我諗啊 Gary 都會即係通知大家點樣去排隊啦，攞呢、這個即係網上啦，我諗即係Google Form 會啊， 登記 啊，分散喺多個區嚇。嗱，荃灣有啦，粉嶺有啦，大埔有啦，將軍澳有啦，咁就唔使咁辛苦咧，就山長水遠嚟到城寨呢度，又或者係即係大家分散啲嘅話咧，就多手足有需求嘅話，我哋較容易滿足到。不過咧，就真係打印係要時間嘅， 同埋要摸索， 即係唔係好快嘅， 同埋會不斷改進啊。啱啱我頭先出去攞杯水飲。咁我哋今日咧好多嗰啲 maker 啦，即系打印嗰啲高手嚟咗，即系交每到星期五佢哋就會交單嘅啦， 系嘛？唔怪之嚟到 人 山人 海，十人啊！頭先 人山人，大家俾張相有啊！而家都仲有好多 相，大家睇下先啊！即系頭先我哋呢個陣容啊，打印嘅陣容啊，即系大家以為淨係呢個 哇堅啦， 淨係靠我邝荣孙四只手加埋邝亚里四只脚都系搞唔掂嘅， 戴咗喺嗰个连珠个头盔嗰度啊！原来系。 那兩個是打印之神嚟嘅，每朝我哋開機都要拜拜佢，或者好似阿李居明咁樣，四中五橫劍指，然後口念呢個臨兵鬥者皆列陣前，跟住再整個龍珠頭。 同埋佢係屬龍同屬牛嘅，可能嗰兩位， 嗰兩隻豬係屬龍嘅。咁咧就呢個就今日佢哋星期五咧就會攞佢哋印好嘅嘢上嚟。咁我哋星期一、星期二咧兩日咧都會開始派。咁咧。而家咧就我哋已經派出咗咧，差唔多200对。 哇，快喎、啊，算係，不過打咗好耐。 400个。 打咗好耐。 喂，大佬，每個印2.5个半钟。 一套係一套係有6个 part， 6个零件嘅。 印一 part 要印一個雷罐要2.5个半钟，2个雷罐加曬3件嘅話要差唔多5个钟。 嚇、啊！我個黨友印咗7个半钟，佢陰功。 咁啊得噶啦，慢慢會 speed up 噶啦，可以。 會唔會快啲啦？ 會慢慢會 speed up 快啲。 夜晚開住部機，人通宵。 朝頭早收割。 你話用好少電噶嘛？ 好少電啊， 安全嘅係。 安全嘅。咁咧就頭先咧就有位呢個白蛇王啊，我哋嘅打印組嘅中堅咧就俾咗一個新嘅設計。 哇！呢、這個 就係六角形啊，係。 又堅㗎， 有呢啲工業。 工業 設計嘅味道，咁啊入氣嗰個位咧，亦都大好多。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即係一個香港嘅 maker movement 就係咁，即係自己揾一啲方法，通過社會創新去解決社會問題。咁啊，另外一啲朋友咧就係幫我哋入口罩嘅，亦都要多謝佢哋嘅。即係而家咧係大家唔好以為咧口罩荒已經短缺，又已經完啦。200几蚊一盒嘅仲係。係啊，好多基層嘅 仲係搶緊㗎， 係負擔唔起嘅， 仲係搶緊㗎。 而你見到嗰、那個隱瞞嘅隔離 單位的大廈咁多咧，又會新一輪的恐慌會出現。咁所以我哋一邊打印一邊繼續咧，都係要分發啲口罩。係咯。咁今日咧就除咗議員啦，仲有就係一啲長期病患嘅組織咧，我哋都係提供好多嘅搓手液啊、消毒啊同埋口罩俾佢哋。咁我哋就要喺另外一邊 office 呢邊就打印啦，另外嗰邊你見到我哋玻璃門唔開咧，就因為要消毒。咁咧有啲老師喺度咧，因為佢哋即係好好啊，因為唔使翻學都好咧，嚟做義工。 哦。 咁咧做義工就係將嗰啲口罩十個去檢測咗先，太薄嗰啲唔好要，因為有啲印尼翻嚟嗰啲咧實在太薄，或者係食用級。可能只不過係即係喺快餐店裏邊， 就唔係防病毒嘅， 整嘢食嗰啲人用，係 防塵嘅啫，可能只不過係， 或者唔好啲口水整落去啲嘢食嗰度。咁所以就要先做咗 QC 先，第一步，然後咧就要分啦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然後跟住仲要喺一個乾淨潔淨嘅環境，自己戴手套、戴口罩嘅環境，將佢入落去個膠袋。我諗你都 有啊， 做唔少啦， 做咗之後，跟住嗰兩個鐘頭、三個鐘頭，盡量唔去廁所。係 啦，即係喺嗰段時間 最多嘅重新包裝咁樣嘅係。 咁所以亦都係好難得，我覺得大家好多時話喂，我想做義工舉手，但係點解我唔會即係邀請咁多人嚟咧？因為咧。即係我希望嗰啲嚟做義工嘅人，可能佢係 commit 一段長時間 嘅， 可能係唔係兩個鐘三個鐘，因為每一次出入又要消毒， 係啊， 又要成。你睇嗰個大陸婆喺香港隔離營嗰個，叫人攞個手機嘅電池俾佢，叫個醫生入去一次又要換一件保護衣嘅大佬，仲喺度串人，呢啲咪撲街真係。咁但係咧，我就希望係咩咧？就係固定一班嘅核心嘅義工，咁咧就可以係一個禮拜可能嚟幾日嘅。佢自己有足夠嘅時間，咁樣先至咧係處理得到啊！ 如果唔係，會用好多嘅時間資源去處理， 損耗好多口罩，損耗好多手套，或者自己消耗好多消毒液。 大家明白，即係如果你嚟幫手兩個鐘，但係即係只係得咁短時間嘅話，這個會有啲困難嘅係。 係啦，咁所以對唔住，大家都係可能你哋會想支持我哋嘅，可能用其他方式啊咁樣。咁而家我覺得咧，就係我自己一路擔心係第二波。第二波香港社區爆發，你而家睇個隔離個數字咁犀利咧，我一路都覺得係有呢個可能性。 福慧精社咪就係咯， 越嚟越相信 佢嗰個十幾個啊，十四個個案啊，係多過邊爐家族噶啦，邊爐家族都係講緊九個咋係。 係啊，呢個似南韓大邱市嗰個新天地教會啊，嗰個情況。咁啊，翻嚟頭先我哋講過，其實今日財委會嘅另外一單嘢就係通過咗呢個嘅警隊嘅加人工嘅呢個財政預算，喺呢個財委會裏面通過咗呢份 paper。咁政府亦都唔肯分拆出嚟投票咧，因為佢數夠票啦嘛。 係啊， 咁所以大家記住啦，九月點解個選舉咁緊要咧？點解駱惠寧會視為呢個政權保衛戰咧？就因為once佢一失去咗呢個立法會嘅多數嘅話咧，今日嘅警察加薪就過唔到， 就可以否決咗。 如果佢唔分拆，就過唔到噶啦。係咪？因為佢冇辦法夠票噶啦嘛。咁建制派當然就要保駕護航啦，因為大家知道啦，抗疫就係一場嘅選舉嚟嘅，就係建制派所謂敗部復活嘅選舉。如果你係舐嗰十個口罩，或者舐咗個10,000元，你會將過去嗰半年香港人受到嘅自尊尊嚴嘅踐踏、警暴嘅虐待，而可以當粉筆字抹咗佢嘅嚟投票俾建制派嘅，你根本就唔係香港人。我咁講，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即係話我入你屋企打鑊你，搶曬你啲錢，剝爛曬你啲嘢，放火一把火燒你間屋，然後數籠數翻兩皮嘢俾你，你會唔會當粉筆字抹咗佢 啊？政府俾一大嚿錢警察去勾你啲後生仔，打傷你嘅朋友，打傷前線嘅手足，跟住另外一方面俾10,000元香港人，誒你去睇醫生啦，有醫藥費啦。 系啊， 其實就 咁 啊，好殘忍噶。 林鄭嗰個口吻就係俾錢你哋咯，仲想點咁啊？你知唔知啊？ 嗱，不過有唔少市民咧，都仲有少少誤會嘅，因為星期三先公布呢個財政預算案，就話派錢10,000元俾18歲或以上嘅香港永久居民。以今日嘅財委會係咪就係講緊嗰派錢10,000元嘅1,200億嘅財政預算案裏邊，又話即係俾警務人員增加佢嗰個撥款，講話250億咧，就唔係同一個嚟嘅。這個呢個咧。 今日財委會通過的公務員加薪捆綁埋 大板大板 嘅，係啦，即係警員加薪咧，其實係好耐噶啦，民主派亦都頑抗咗好耐噶啦，即係真係你講話要問問題啊、拉布啊，喺財委會咧係糾纏咗咧，差唔多成兩三個月期間，當然又有停會啦，又有因為呢一個嘅反送中運動係令到財委會開唔到啦，又發生呢一個嘅武漢肺炎嘅擴散又停咗啦，咁樣係，咁所以已經係彈盡糧絕噶啦，又提埋呢一個嘅中止待續啊。又有37A 啊，一啲嘅每個議員只係容許提一個嘅臨時動議啊，咁樣咧就全部呢啲招數都出曬噶啦，咁樣係。第二咧就係財委會咧，正常嚟講咧就唔係審議呢個財政預算案嘅，你係可以審議同埋提問係有一個環節，但係財委會財委會咧係處理咧就係早前政府講話300億嘅防疫抗疫基金呢個嘅。在財委會就咁過嘅，但係財政預算案咧就喺立法會嘅大會嗰度咧，係去首讀、二讀同埋三讀投票通過。期間咧就只係喺財委會嗰度咧，係俾議員就嗰啲嘅細節係去提問嘅啫。所以咧係兩個唔同嘅投票嘅程序嚟嘅。呢度要講一講，即係多少少咁解咯。係。 同埋我覺得幾樣嘢嘅，要撥亂反正，將來咧，大家今日都好氣憤啦。當然，即係呢咁嘅黑警可以加人工啊，跟住就仲可以擴充編制啊。誒攞 OT 70,000+啊，等等，我哋每人派10,000，佢攞70,000+， 八萬三啊， 係啊，咁但係與其坐以待斃，嗱，我覺得係要諗清楚第一件事，除咗你話要光復立法會之外咧，我好希望保險界嘅人，大家記住積極去團結起嚟，去揾一個可以取代陳建波嘅人， 係， 因為成個財委會之崩壞咧，係同陳建波有絕對關係。一定要懟冧呢個保險界嘅呢個候選人陳建波，因為佢嘅生命啊，佢嘅利益係源於佢嘅立橋保險嘅公司。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大陸資金做呢個地，唔係地下啦，叫做錢莊啊，許氏找換店起家嘅呢個許氏兄弟。咁啊，由外資保險公司去到賴大陸佬鞋，咁大家知咩事噶啦？咁香港保險從業員係唔少，亦都唔少係黃嘅，我知道。我相信當然保險從業員未必有投票啦，喺功能組別裏面，你公司票嚟噶嘛？ 係啊，老細投嘅。 係啦，老細票嚟嘅。咁但係咧，我相信一啲代表本地商界嘅人咧，都應該去出嚟參選，或者商界頭面人物去醖釀一個唔係紅色嘅候選人，去取代呢個陳建波，兩大賤人陳建波同埋梁君彥，要令到所有出賣香港人嘅人都受到懲罰，呢個係最緊要，用選票去懲罰佢，係嘛？唔係唔需要話語言辱罵呢啲冇實質作用，最緊要咩？用選票去懲罰佢。梁君彥好似係工業組別嘅， 工業客 係啦，咁就要拜託嗰啲唐英年啊、林大輝喺工業界裏邊有影響力嘅人咧。你可以是建制派，當然泛民是攞黃色是攞不到工業組別的，因為老細票嘛，等於保險一樣。但是你唔該你派個唔好咁賤嘅人出嚟，派個似翻個人講人話嘅人出嚟。 起碼好似係咪好似石禮謙咁喺啲重 要 嘅 關 頭 裏邊，企喺香港核心價值。 係啦， 係啊，就算你話你是王朝嘅都得，係咪？起碼人哋仲要面，李嘉誠仲要人哋對佢嘅尊重。仲有所求嗰陣時候，就唔會出賣香港人啦。 係啊，你睇下立法會其實差唔多，除咗大會，所有嘅事務委員會係停曬嘅。除咗係為嗱民主派議員咧， 財委會特登開會就係為咗 就係希望除咗係傾抗疫防疫啊嗰啲嘅基金要撥款通過啊，討論呢啲緊急切質詢咧，就其他應該係要停嘅。大會就係咁噶啦，下個禮拜三又冇立法會大會噶啦，就係陳建波因為要警方加薪，要警察加薪咧，就要配合，仲要唔單止開啊，今日開足10多個小時啊，係加會啊，仲要加會由朝開到晚啊，開到今晚7點啊。 嗱呢啲咧，實際上咧就係大家都知噶啦，全部打曬龍通噶啦，議會裏邊有班契弟咧，就以自己做太監為榮，就去。配合行政當局或者配合共產黨做嘢，咁然後咧就延後利益，將來就算唔選立法會都好，都繼續可以揾食攞到其他嘅利益，包括喺啲央企上市嗰啲非執董啊，基本上就係一個 即係一個腐敗嘅體制嚟嘅，我覺得。 即係唔係淨係林鄭係賤嘅， 唔 係有人企喺佢隔離，係一個執政聯盟係吉做好多嘢害香港人。 林鄭就俾建制派鬧到撲街嘅啦。問題就係後邊嘅利益集團未崩潰啊嘛。利益集團裏邊有一個最緊要就係個大佬啊嘛。 嗯。 所謂嘅字頭嘅阿公。 係啊。 阿公就係負責啊呢條街泊車仔你睇啦。 嗯。 呢個賣老番你做，呢邊一樓一你做，就係咁啦。係 啊。 咁將來你如果喺阿公嗰四年裏面叫你做嘅嘢，你言雞聽從，叫你喂喺立法會財委會裏面唔准拉布，修訂議事規則，係嘛？警隊加薪全部一定要過，仲要快。咁嘅話你做到嘅，咁你咪咩咯？有利益咯。如果唔係點會？就做下蘇黎世保險，走去做呢啲咁嘅立橋保險先得㗎。 同埋大家睇住啊，點解佢建制派保皇黨咁緊張啊？又走埋出嚟做埋一場大龍鳳，又要政府派錢一萬啊？以前唔肯啊，咁樣係最早提出嘅人民力量九年前講啊，咁樣到而家先至肯，係因為民意啊。記住，佢哋都想繼續喺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嗰度咧，係呃到人香港人一票，而香港人係願意心甘情願投票俾佢。咁即係換句話講係乜嘢咧？就係我哋係有力。量嘅，透過一票去踢佢哋走，去懲罰佢，去調整佢哋嗰個政治行為，唔好企喺政府嗰度啊！ 就算你話我 係有用㗎，係 好想攞到嗰一萬，唔想冇咗。你而家呢個階段，千祈唔好落答。 嗯， 就算淺藍嘅話俾大家聽，你嗌兩萬，嗌三萬， 係 等嗰個咁嘅陳茂波再還價，呢啲大家去街市買菜都識㗎啦，其實已經係。如果而家呢一萬就落咗一沓，就叫人去支持嘅話，喂，如果有得代多啲，點解唔代多啲 啊？ 橫掂佢都係瞓咗去大白象工程。 你諗下，如果成個立法會講得好清楚，泛民建制跨黨派話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去話俾政府知，如果你唔修訂。林鄭好，陳茂波好，你唔修訂，譬如例如係派萬五、派兩萬，又或者係抽起咗呢個警隊嘅增加250多億嘅資源嘅話咧，佢唔通過嘅話咧，係做到噶。咁政府一定係要係要即係、就是、去修訂先，再上過去俾立法會投票啊。如果唔係就係憲制危機嚟噶啦。 嗱，如果你話， 但係保皇黨唔做啊，佢就係假設佢哋繼續去支持政府係會冇代價嘅，佢哋可以用逼到政府派一萬蚊俾香港人係呃到你喺九月繼續支持佢嘅咁樣，咁你就要諗啦。 唔係喎，嗱，你問我調翻轉喎，其實如果否決預算案過唔到嘅話咧， 嗯， 第二次再提上去過唔到就要解散立法會喎。 係啊，係啊， 根據基本法。 係啊， 咁嘅話林鄭就落台㗎啦喎。如果都過唔到就 係啊， 所以我咪話咯，如果 麥美娟 咁討厭，要揾阿林鄭老母嚟鬧嘅，喂，如果係咁嘅話，咪應該聯手否決呢個預算案咯。我覺得 佢哋得把口㗎嘛，呢啲公賊 同埋佢係咁樣。你要明白他哋的心態。 佢哋而家咪繼續啦。我除了而家派一萬，你看下，我哋公賊又整咗生產線啊，遲下派口罩，只送不賣，你仲唔係中咗我計？ 我話俾你聽啦， 你仲唔 係 受我恩情咁樣？ 就叫公務員事務局唔准派罩俾公務員。 嗯， 嗰啲罩會邊度嚟？話俾你聽啦。朝頭早嗰個就係工聯會俾，晏晝嗰個就係狄志遠俾。 嗯， 其實都係政府嘅，我話俾你聽。不過佢就將嗰只牌打咗俾工聯會。打咗俾建制派，由佢哋去 offer 俾公務員。 係啦，呢個就係解釋到點解過去政府咁耐，由上年十月或者今年年頭到而家，都從來冇解釋清楚每個月申請生產十幾萬嘅 CLS， 唔 係 CSI 嘅懲教署，係懲教一個好多，一個好多。嗰個懲教署生產嘅口罩去咗邊度，或者一個出處去咗邊度咁樣係，就係咁樣啦，係。 嗱，好簡單嘅啫，佢而家就所有嘢都會俾建制派過一棟噶啦，就攞嚟領工邀功。不過好唔好彩，俾肥佬禮篤爆曬，所以就拉肥佬禮咯。因為肥佬禮《蘋果日報》對咗個報告出嚟咧，香港人所有人都睇得穿噶啦。呢台戲啊，即係借抗疫嚟幫建制派選舉。咁我哋有兩種 approach 去面對呢樣嘢。第一，如果你係原則派嘅，我要黑警死全家嘅，咁就否決啦預算案。幾多錢我都唔出賣呢個自尊嘅，你俾十萬蚊我都唔要，我一定要否決。咁你話我係現實派嘅，我又想黑警死全家，但係我又想錢落袋嘅。 明明嗰啲係我哋香港人納税嘅錢， 根本就唔係派錢，係還錢 回水啊！ 嗰啲錢係我哋以前佢收多咗我哋嘅錢，即係好簡單，等於我存咗錢喺銀行， 我去銀行攞錢，點會係銀行派錢俾我嘅咧？ 匯水 嗰啲錢係我噶嘛？ 係啊。 好啦，我而家話一萬唔夠，點解啊？因為你諗下，舊年六月到而家已經有半年嗰啲小生意已經即係喊咁口啦。 嗯。 即係話跟住嗰半年全年啦，你有冇可能係全年？點知係淡季啊？是全年衰退啊！而家 你唔見嘅點止一萬啊？ 點止一萬啊？ 唔見好多錢啊！ 咁所以我就話好簡單， 做生意嗰啲諗清楚啊！係 一定就要夾建制派咩咧？你要通過預算案得，我要五萬港元。 嗯嗯， 五萬。如果唔係否決，係係咪兩樣都得嘅？一我唔還價，總之就否決。 嗯、 有親黑警嘅開支喺度就否決。 係啊， 除非你主動掹翻出嚟。將嗰個嘅警察嗰個家人手同埋換裝甲車買裝備嗰啲錢，咁就可以提修訂噶。係啊，涂謹申年年都再修訂嗰個線人費噶啦。 係啊， 咪 cut Q 咗成個。你問我啊，今次就唔好線人費啦，因為我哋五大訴求係解散警察啊嘛，應該將成個警察部門嘅開支全部 cut 曬。 嗯，同埋香港人記住，有你冇你咧，呢啲咁嘅建制派保皇黨政府咧，都係會話。就將個責任咧就啊嗱，你睇下有部分嘅民主派，又或者所有嘅民主派，明明係市民話派錢，或者回水一萬都反對啦，呢啲唔啱嘅咁樣。我想話俾你聽，佢哋一定會咁樣做，你又唔好跌咗落去呢個陷阱度。第二，民主派即使係投反對票嘅話咧，都能夠同時回應得到你話原則派要投反對票啊嘛。第二就係因為民主派而家都係少數啊，冇過半數，呢、這個財政預算案喺保皇黨嘅保駕護航之下咧。他哋又收貨咧，一定係會通過到。 所以我話兩個 approach 咯， 係一定係會通過到啊！咁所以咧，唔需要糾纏咗話佢哋嗰個投票取態係咪同你嘅意願咧係有即係相抵觸，而係話客觀要發生嘅事咧係會咁樣發生嘅係。 總之就係否決，係嘛？你話我係，總之我乜嘢我都唔還價，否決又得，係嘛？還價就夾多啲， 係 夾多啲，因為佢可以修訂噶，陳茂波。如果你形成了一個廣泛的民意的話，真的夾到的、啊、你問我為什麼？因為建制派要票嘛。 他其實現在是在試的，例如就是將、不派給新移民、又例如是18歲以下，又或者 是移了民、旅居，即是已經是移居了海外那些。如果記得的話，以前試過的嘛，是不是保留十圍嘛，派4000元的時候就透過關愛基金去搞定。我相信建制派繼續或者保皇黨繼續是會在這些方向繼續說是要去爭取，他們就會舔多一點，就是這樣。 很簡單， 是戲來的，是一場戲來的，是一場互相配合的一場戲。 如果因為否決預算案的威脅而令到劏房波給多一皮，哇，這個也好東西的，很多人會贊成的，當然有些人會、哎、我不要這樣，但我覺得沒所謂，兩條腿走路，總之前提在現在這個階段都是否決。 是重要的是民意，我想說是民意是可以發揮這個這麼大的共幹作用，為什麼會令到政府回水，為什麼要令到保皇黨幫手一起喊回水，就是民意的施壓。如果你這麼容易被政府一些這樣的語言藝術、啊、建制派保皇黨那些明明害你，跟住又說派口罩給你去幫下你，整傷你是他，給張膠布你又是他，這樣神又是鬼又是呃到的話，那你就不能夠繼續施壓的了。你不要忘記啊，2011年香港特區政府第一次派錢，胡蘇貞那時候派6000元都是修訂那時候派出來的，不是原本的財政預算案的，是原本的財政預算案那時候注資入去我們那些 MPF 的戶口那裡，引起很大的民憤，跟著再走出來是去說政府、鬧政府、砌政府而逼出來的。我們的特區政府就是這樣的，是 總之很簡單， 是忌諱民意，而因為忌諱民意，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是走多步的、就是、 總之很簡單，無論你是想攞錢或者你是原則派都好， 是 在現在這個階段來講，一定要廣泛宣傳否決預算案、 嗯、 因為就算你說那些是淺藍都好，你要告訴他，喂，如果現在階段否決，政府會修訂給多一點的、 啊、我們用實用主義，那些淺藍人士、 啊、就用實用主義， 如果你想拿多一點的話，你更加要整隻手指去給政府和保皇黨，逼他們走多幾步，就是這樣了，非不能實不為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兩樣都可以， 你要講求實際利益嘛，就是這樣了，遊戲規則就是這樣了。 好簡單，記住乜都好，現階段就算藍嗰啲話喂應該支持，如果咪冇咗一萬，你話俾佢聽，如果而家林鄭月娥得9%民望， 個政府弱到咁，你再唔夾，係咪傻仔嚟噶？你再夾多啲，如果建制派肯幫手夾，兩皮三皮都有啊！ 三皮，我就要講三萬 thanks， 係啊，三皮 三萬 thanks 就係咁啦。 啊、真係喎，就係、是、個口號叫做三萬 thanks，、 啊、三萬 thanks 就係咁樣啦，係。 咁啊，因為出邊整電梯啊，轉到轉轉地轉到滾滾聲， 大家可能聽到啊， 可能都聽到，可能。 唔好意思啊，做緊維修啊，因為係、啊、 因為整換電梯咁啊，所以監製就喺度撩撩撩，叫我哋都城寨工場啊，真係變咗。 O、okay, K， 總之我哋嗱城寨同埋新同盟嗰、那個。咩手足打印計劃，我哋試機裝嵌全部做好曬順利嘅話咧，咁我哋就會不斷係去出宣傳， 嗱、啊、咁、這個、 同區就去唔同區嘅議員辦事處嗰度去領取 呢、這個 3D 打印嘅 PP 咧，就係、是、 我最呢個係 我哋呢個都係嘅，其實我哋呢個好得意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立體字嚟嘅，擺喺座台嘅打印出嚟嘅。咁我哋希望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咧會將。我啲大隻嘅公仔頭咧就送出去啲黃店嗰度，因為我哋見到嗰個經濟真係好唔掂。 係、哦、係。 咁送咗去黃店，咁大家如果最聽日後日你去華爾街、華爾登啊，唔係華爾街。 華爾登。 咁就見到我哋即係擺咗公仔頭落去。係。咁咧，我哋有個 scheme 出嚟嘅，不過而家未規劃好啦，即係話可能就係你 collect 到啲打影相啊打卡。 哦哦。 你影曬嗰批嘅公仔頭，咁就可以換多啲禮物。 哦， 咁大家會珍惜嘅禮物係乜嘢呢？可能就係呢啲啦。 明白，明白，係喎、 啊， 係喎、 啊。係啊，咁、啊、我都係 3D 打印。 咦，又可以支持呢個黃色經濟圈？ 唔係，而家真係死得㗎！話俾你聽，我見到啲黃店都好慘啊，真係，唔係講笑啊。 我琴晚去食晚飯嗰間咪就係咯。 真 係 唔係講笑。 佢原來做多兩個月嘅就陰公。 而家係真係 寫到明啊！喺門口嗰講到明啊， 藍嘅死先，跟住黃嘅都會死嘅，咁嘅市道。 系啊， 因為政府仲叫大家唔好出去食飯嘅，北角嗰啲黃店就死得好慘噶啦，已經係，因為北角就係重災區，而家即係呢個確診嘅重災區，咁所以我哋諗緊嘅方法就係，與其將啲公仔頭擺喺度，不如送落去嗰啲黃店嗰度，鼓勵多啲人，你唔需要約埋一大棚人去食噶， 認證啊嘛，睇到 兩三個人去食都得噶，幫襯下，係嘛？咁咧就影咗公仔頭之後咧，我哋有個方法。如果你是能夠收集到一定的數目的公仔頭，那可不可以換到呢個咁得意的不倒翁呢？咁佢係一不倒翁嚟㗎。 係喎，係喎。 係啊，我哋會個底嗰度會填啲嘢入去嘅。而家未完嘅。係啊， 而家都有呢個不倒翁嘅效果喎。其實 喂，呢個香港人嚟嘅不倒翁真係，我話俾你聽啦。 好嘢。 點解？係你打我唔死啊嘛。其實係。咁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呢個 3D 打印嘅 PP 頭咧，大家記住啦，就留意住我哋呢、這個。黃店搶救黃店行動啊！ 好， 搶救黃店行動，我哋好快會公布噶啦。好啦，今集到此為止啦，因為出邊轉到滾滾聲啊！拜拜，記住捐錢 FBS 26296402629640撐城寨，拜拜， 拜拜。